上帝，你的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唯独耶和华是上帝，你造了天和地，你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在七日的头一日，在你所定的日子，我们来到这里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也愿意为普天下还没有奉主名能在他的圣殿中敬拜的一切的名献上祷告，求主的工作在他们当中，求主的名在他们当中被荣耀。我们也感谢父神，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让基督耶稣降世为人，且生在马槽里，借着这个孩子诞生，你赐下救恩，为黑暗带来光明，为罪人带来救赎。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成为道路、真理和生命，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有真理。你把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可以得到随时的帮助。你至今仍然活着，坐在父神右边为我们祈祷。主啊，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在困难中有盼望，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在盼望中成长。三位一体的圣灵，求你再次运行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感谢你的保守和带领，也把今天整个主日聚会从开始到末了都恭敬仰望交托，求圣灵大能来掌管整个会场，破坏恶者作为，拿去一切不讨神所喜悦的搅扰，让三位一体真实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我们仍然保持在你这时刻，请翻开活页第四页 Be stand with me to page 4。我们要接着宣读神的话语，来到求神预备我们，鉴察我们的内心，来到在神面前做悔罪的祷告。 By reading the Holy Word of God, ask Holy Spirit to help us so that we are able to repent our sin before this Holy God. 唯独黑字，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念第一节到第十节。神吩咐这一节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1-2 read.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骨。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以上是神圣话语的宣读，会众请坐。请翻到活页第五页。这时刻我们按照这里所给我们的指示来一起做认罪祷告。 Turn with me to page 5. We are now prepare our hearts to make a prayer of confession of sin. 你是否愿意诚心诚意地在神面前悔罪？Are you willing to sincerely repent of your sins before God? 请会众回应。 我们愿意，求主开恩，并怜悯我们。 请你全心全意地祈求主。Pray to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请会众回应。 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诚心诚意的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你，不仅因为我们所做的，更因着那些我们所没有做到的。我们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你，我们的神也没有爱你如此。我们痛心懊悔，谦卑认罪，恳求你以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叫我们乐意的进行人生义，喜乐的听从从您的话语，好与喜悦与我们高等的相称，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恳求祷告，阿门。 这时刻，请会众安静片刻，在神面前。求圣灵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诚心诚意地悔罪，请弟兄姐妹预备心祷告。 I invite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now you can the time for you to repent before God all the sins you have committed knowingly and unknowingly, sincerely repent before God.我们领受了主的赦罪之恩，我们要相信主的赦免是大于功效。After we have prayed before and confessed our sin before God, we have to believe that the forgiveness of God is effective. 我们这时刻要做赦罪确据。Let's come into the God, come into the holy presence of God to make a prayer of assurance, pardon of sin.请打开活页第六页 Page 10 with me to page 6。 你相信神的赦罪之恩吗？你愿意继续跟从主吗？ Do you believe in God's forgiveness of sins? Are you willing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e Lord? 请会众回应。 我们相信，我们愿意，主帮助一切我们。 请同心诵读约翰一书一章九节。Please read together 1 John chapter 1, verse 9. 一二念。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请会众起立，请你们与我同心在神面前一起来做悔罪跟切信神赦罪的祷告。We invite you to join with me with one heart.We're going to make a prayer of confession of sin and prayer of assurance pardon of sin. 我们低头在神面前谦卑悔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低头，我们全心谦卑悔罪。因为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恨，骨头枯干。我们在你面前的罪恶，你都知道一清二楚吗？主啊，我们的罪常常在你面前，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本良善的，你乐意饶恕人，你愿意饶恕原谅我们，因为按照你丰盛的慈爱，你赐给我们向你求告的人，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主啊，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主啊，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你的慈爱向敬畏你的人有何等的大。主啊，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因此我们相信，我们承认的时候，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必赦免我们的罪孽，也洗净我们的不义。因此我们站在你坏的应许，我们相信你。Lord, we come before you. We bow our head before you. We sincerely repent all our sin. When we keep silent before you, our bones wasted away through our groaning of all days of our sin before you. But no, Lord, you are gracious, you are good, and you love to forgive us. You are abounding in steadfastness who call you to come before your holy presence. Lord, you are merciful and gracious. You are slow to anger and abounding in steadfast love. You will not always hide or even you will keep from your anger forever. You does not deal with us according to our sin, nor repay us according to our iniquities. Lord, for as high as the heaven and are above the earth, so great is your steadfast love and towards those who fear you. O Lord, as far as the east is far from the west, so far does you remove our transgression before Lord. Lord, we trust on your words, that your words say you are faithful and just to forgive us all our sin and iniquity. Lord, we trust on your word. We thank you for your forgiveness. And 主，我们感谢你，你这样来到赦免我们，我们重新来向你感谢。Lord, we thank you and we praise you.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唱荣耀颂，把荣耀归给神，领受神的救赎，领受神的救恩，在神面前应当把荣耀归给神。If you receive the salvation from God, receive the forgiveness of God, we should lift up all the glory to God. 荣耀颂 ，Glory be to the Father. To our Trinity of God. 请坐。这时刻我们进入感恩与代祷事项。Now we are coming into the prayer of thanksgiving and intercession. 我们会做三项祷告，第一是荣耀之祷。第二是我们会为着我们教会的牧师跟核心同工祷告，也为着众弟兄姊妹祷告。We are going to make three prayers. We are going to make for the prayer of glory, prayer of glory, and we are going to make two supplication of prayer. That is to intercede for the pastor and the co-workers, and also all the needs, spiritual needs of the brother and sister.请你们与我心连心，在神面前献上这三项祷告。Please join with me with one heart. We are going to present our petitions, three petitions before the Lord for the prayer of glory and two prayer of supplications.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荣耀至高的神。你是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你以全能托着万有，你洗净人一切的罪。你坐在高天至高者的右边，你所承受的名，即使 即便以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超乎天使。哦，主啊，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但归于你的慈爱跟诚实，归于你的名下，因为你是荣耀的神，你是天上的神，你随己意行事，你要行事，没有人能够拦阻；你要行事，没有人能够逆转你的旨意。主啊，你不是人手所造的神，你不是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的神。主啊，你是全能荣耀的上帝，我们感谢你。Lord, you are glorious God. You are God above all gods. You are the radiance of glory and God, a set imprint of your nature. You uphold the universe with your word and your power, and you're making a prequisition of sin, and you sat down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majesty on high. You became as much superior as to the angel as the name is an inheritance is more excellent than the theirs. Lord,Not to us, but your glory given to you for your steadfast love under your name. Lord, you are God above all, that you make your will and you do what pleases you. You are God that not made by a hand of man. You are God, that your mouth, that you can speak, your eye you can see, and your ear you can hear.And your nose you can smell. Lord, you are almighty and glorious God. Lord, we bow down before you. Lord, now we come before you. We submit our petition before you. We ask you to remember us. Remember the pastor and all the co-workers in this church. Lord, we pray that, Lord, strengthen our faith. Strengthen our spiritual life.That we're able to defend the truth, we're able to keep the pure doctrine of God in this church. We also pray that, Lord,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is church, we plead you, Lord, that the spirit of truth move into the heart of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are willing to surrender to the holy word and obey, to be faithful to your word, and always praying in the spirit.主，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献上两个祷告，我们诚心的为着国语堂的牧师跟所有核心同工向你祷告，恳求你让牧师核心同工能够时时刻刻的警醒捍卫真理，能够坚守纯正的信仰，也恳求你为着众弟兄姐妹向你呼求，恳求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每个人心中，使众弟兄姐妹愿意降服在你神圣的话语当中，愿意喜乐的心来遵行坚守你的道，并且在圣灵里常常不住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些恳求交托在你面前，求你垂听，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旨意，按照你时间，你自己成就，唯要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继续来敬拜神。We are continuing to worship God.Now we are coming to listening to the word of God. 这时刻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一场神圣的风暴，我们来到第二十讲。We are coming to the session of 20, a divine storm. 今天我会把第一章第七节讲完。Today we will be completing chapter 1.Verse 7. We are moving to the verse 8 next week. 下礼拜我们会讲第八节，今天会把第七节讲完。好，还没有开始，还没有分享神的话之前，我要在神面前带领会众来到聆听神的话。我会将从第七节念到第十节，我每念完一节中音，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回应。请翻开约拿书第一章第七到第十节，我们看第七到第十节。Please turn with me to Book of Jonah, Chapter 1, Verses 7 to 10. Verses 7 to 10. 请会众起立。Please arise. 以下是神所漠视无物无谬神圣坏的宣读。 This is the reading of the holy, inspired, inerrant, infallible word of God. 第七节，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 And they say to one another, Come, let us cast lots, and that we may know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 So they cast lots, and the lot fell on Jonah. 请会众回应 Amen。 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是属哪一族的人？ And then they say to him, Tell us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has come upon us. What is your occupation? And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at is your country? And of what people are you? 请会众回应。 Amen.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And he said to them, I'm a Hebrew, and I fear the Lord, the God of heaven,Who made the sea and the dry land? 请会众回应。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Then the men were exceedingly afraid and said to him, "What is this that you have done?" For the men knew that he was fleeing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because he had told them. 请会众回应。我们一起在神面前，请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求神灵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因为我们在敬拜上帝。 Ask God to help us to pray for us and pray for me so that the word of God speak to our heart because we are at the moment worshiping our God.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很愿意来到你的施恩脚前，祈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透过你圣灵，透过圣经的话语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求你帮助我们专心在你面前，有颗受教的心，聆听的耳，在你面前学习你正道，并且愿意降服在你的正道之下，求你纪念所讲所听的每一个人，与我们众人同在。O Lord, our Lord, our Savior, Lord Jesus Christ, we love to come before you at your throne of grace and bow down at your feet. That we come to ask you for help. That you speak to us by the power of Holy Spirit and by your word. Speak to us through your word so that we can bow down and submit ourselves to your word. And help us, Lord, to the preacher and to everyone of us who hear your word, be able to humble ourselves.And listen to your word attentively.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会众请坐。第七节讲到神风暴中的掌权，这个是焦点。The focus of verse 7 is about God reigns in the storm. God reigns in the storm.所以我们知道神掌权，我们看见神在掌权的时候，第一，我们看见神揭开隐藏的事情。 When God reigns, God reveals the hidden things. When God reigns, God reveals the hidden things. 我们知道约拿当时刻没有公开承认他自己的罪，所以神把隐藏起来的事情神揭开，这是我们第一次有关提到第七节的事情。 When God reigns, God reveals the hidden things. That was the first point in the first part of verse 7. 第一部分我们看到，好，紧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上个主日跟大家分享，当神掌权，神显明公义公正的事。 When God reigns, God reveals what is righteousAnd what is just, because he is not only a God of merciful and gracious God, he also a God of just and the righteous God. 神不仅仅是蛮有怜悯、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神也是公正公义的上帝。在信息的结束时候，跟大家分享有关神公正公义的事，能够安慰我们，因为神会为他的子民伸冤，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安慰。神公正公义的属性不但给我们安慰，也给我们盼望，给我们盼望。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满足神一切的公义的标准，所以耶稣基督成为那代罪羔羊，为我们每一个罪人死，所以他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得到救恩，感谢主。而第三，我们看见神的公义跟公正，使我们这生活里面有了力量。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习惯性的犯罪，我们不能够喜爱犯罪，因为神是公正公义，即便神是有怜悯有慈爱，但是神也是有公正公义的神，所以这是加强我们灵命的力量，来到敬畏神，远离罪恶，来到远离我们的罪恶。 God's rain gives us a comfort. God's rain gives us a comfort through His righteousness and just. Because He will repay whatever we have done, someone done against to the people of God. And the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of God also give us hope, because Jesus Christ is the ultimate Son of God who can actually fulfill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that we receive salvation through Jesus Christ. No one can fulfill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except Jesus Christ. And the third, God's righteousness and just give us strength that we're able to depart from our sin. Each time when we sin, we know God is not only a God of mercy and a gracious God, He also a God of just and righteous. So when we sin, we have to know the consequences of our sin. So that helps us to give us strength to depart away from the sin. 好，今天我们要谈最后一点。我们今天来到第七节的最后一下半段。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请你们翻开圣经，看第七节的最后那半段。Please turn to your Bible, verse 7, the last cross, 最后一部分。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So they cast lots, and the lot fell on Jonah. 我们今天学一点。今天的信息是单单谈神核实事情的真相。神核实事情的真相。God verifies the truth of facts. God verifies the truth of facts. 第四点，对不起，那英文字打写 third， 应该是 fourth。这个也打错字了。第四点，神核实事情的真相。God verifies the truth of facts. 我们看见第一个。神要揭开谁是那罪魁祸首。In the first lesson, we talk about God reveal who is the culprit. 神揭开谁是那个罪魁祸首。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谈到神要显明把那罪魁祸首找出来，把它找出来。这个神公正公义的事。In the second point, we learn that God find out who is the culprit.谁是那罪魁祸首？好，今天的信息的焦点 ，the focus of today's message is God's want to verifies. God verifies us. Who is the culprit? 神要核实一下，到底这一个罪魁祸首是谁？神要核实。God verifies us.Who is the culprit? 这是我们要谈到的。好，请你们仍然把圣经打开，我要给你们看一件事情。请翻开约拿书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 看第二节，我给你们念。Please turn with me to John chapter 1 verse 2。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把那个恶劝起来。Arise, go to Nineveh, the great city, and call out against it, for their evil has come up before me. Evil, circle the word evil. 这个是第一次出现恶。第二次出现在第七节 ，verse 7。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这个灾其实跟第二节的那个二 evil 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The words in verse 7,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 in verse 7 is the same evil in verse 2.还有一个第八节，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这个灾也是二 evil， 第八节也是 evil。Tell us on whose account this evil。所以你看见这个 evil， 这个邪恶，这个恶是其中一个约拿书的主题。它总共在第一章出现三次。第二节、第七节、第八节，再次我们看到第八节。好，我们现在来看看 ，evil 在原文是 ra or ra。好，这个恶，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恶在神的眼中是抵触神的圣洁。Evil is against the holiness of God. It's against the holiness of God. The word evil is against the holiness of God. 这个恶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抵触神的圣洁。但是在人的眼中，这个恶是罪恶的刑罚，或是罪恶的惩罚。所以这些外邦人说，这个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所以这些外邦人因为有神的观念，他们认为这个是灾难，是一个罪恶的刑罚或是罪恶的惩罚。In the eyes of man, the evil means a punishment of sin, a punishment of sin. 所以这个两个方面，神看邪恶是抵触神的圣洁。人看邪恶，人看灾难，人看恶，是罪恶的刑罚，这完全是两个不同 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回到神怎么看，不是人怎么看，因为每个人不同的标准。 Everyone have different standard. Maybe some for people, evil is not on, maybe it's not the punishment of sin, it's just a mistake. 你知道有一些人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认为邪恶恶其实是一个错误，一个 mistake。 所以在神的眼中看来，邪恶恶是抵触神的圣洁。 In the eyes of God, evil is against the holiness of God。 所以我们看这里，这个恶这个字，这个灾难可以被翻译成麻烦。所以为什么他们说这个灾难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这个麻烦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这个邪恶临到我们是谁的缘故？它可以翻译成邪恶、灾难或者是麻烦。它也可以翻译出为坏消息。坏消息在圣经里出现几次有关恶的消息，就是坏消息，也是用这个字邪恶、恶 evil, bad report.Bad report is also mean evil. 好，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件事情。第二节，神已经说了，你要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在第七节，船上的人跟说我们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 这个时刻，这个恶再次被提起来，你知道什么原因吗？第二次出现一次，第七节再出现一次，要再让我们想起什么？尼尼微大城的恶，神不断的来到，透过不同的方面，透过很多的管道来到提醒约拿。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神的怜悯跟恩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很去我们有没有去很敏锐的去发现到神透过很多方面其实来不断提醒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跟生命？我们不要太过分的迟钝，我们也不要太过的敏感，但是我们要综合，神会透过很多事情来提醒他自己的儿女。这件事情在第二节已经说了，这个恶达到我的面前了，现在第七节神又把这个恶再提起来，要指向尼尼微大城市里面的邪恶已经抵触我的圣洁，我要差派约拿去传我的信息。 Christians, we have to be not extremely dumb and stupid, not extremely oversensitive, but we have to be alert. God can use many methods and many ways to alert Christians, to remind Christians. God has said the evil in verse 2. Now in verse 7, God reminded again about the evil that had come upon Nineveh. This evil, the disaster, had come upon Jonah.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谨慎我们自己生活。一个跟神同行的人必须要很谨慎的跟神同行，不要随意跟神同行，不知道怎么跟神同行。 We have to watch for our step so that we know how to walk with God. We have to be alert because this God is a living God. 他是活着的神， Amen. 他是活着的神，他知道一切的事情，所以一切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想是不是神有什么信息要告诉我，是神透过什么人来告诉我一些信息。 Does God use any people to tell us any message? We have to be alert. 不要太过的过度的敏感，也不要太过的迟钝，这我们要谨慎。好，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要看，来请你们继续翻开圣经第七节。第七节我们要从原文里面去把那个字扣出来。We are going to look into the original word. We are going to split up the words. We are going to split the word into two and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it. 好，你看这个撤迁，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撤是动词，迁是名词，所以把它分开来，撤是动词，迁是名词。这个迁是复数，所以这个撤是个动词 cast, and the lot appear first time is a plural. 清楚哦？来，我们看第二个，于是他们撤迁。第二个也是撤迁，把分开来，撤是动词，迁是名词，撤是 verb, cast is verb, and the lot is plural. 第二个的动词，对不起，第二个的迁是名词，也是一个复数， is a plural. 好，第三个，这里中文圣经没有办法翻译准确，只有英文圣经翻译靠近原文。他说撤出约拿来，其实是错的，不是撤出约拿来，是迁落到约拿身上，迁落到约拿身上。英文翻译得很准确， the lot singular, 那个 lot 是 singular, 一个迁 singular 单数。 The lot fell on Jonah, 所以这里的翻译用中文圣经翻译得不准确，完全不准确。所以两个动词，两个复数，最后一个迁是单数，你有看见吗？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解？ 因为这里有一个结论，于是英文是 so therefore thus so 结果，有一个结论，神说有个结论，于是所以他们撤迁。所以告诉我们说，当这一些水手们在撤迁的时候，他们的容器里面装了不单单只是约拿这个石头，我说他们的签是用小粒的石头做成的，然后他们标上名字，所以有约拿的名字，也有其他人的名字，明白吗？有其他人的名字，所以他们放了许多不同的人的名字在签这个容器里。所以他们撤迁的时候，最后从复数变成单数 ，from plural of the lot into singular of lot， 从复数的签到一个单数的签。所以可见的这些水手们，他们有一个非常我们值得学习的态度，就是有可能我们不知道谁在这个容器里面，可能连自己的名字也放进这些石头，连自己的名字也放进这些容器里面，也写上在那个石头上。这个是一个不知道这个灾难是不是我的缘故，所以他们把他们自己有可能自己名字都放进去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肯定的是越南名字被放进去里面。这个是个谦卑寻求的态度，这个是个谦卑寻求的态度。This is the attitude of humble themselves. Attitude of humble themselves. They do not know who was the culprit. 他们不知道谁是那罪魁祸首，但是他们除了越南的名字，还有其他的名字都放在那容器里面。结果被牵出来的是，测出来是耶拿这个人。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去学习一个谦卑寻求的态度，这个很重要。这件事情，神揭开了隐藏的事，神凭他的公义、公正来行事，最后神亲自的来到把耶拿揪出来，所以神要核实这件事情，于是。他们撤迁，迁落到约拿的身上，落到约拿身上，最后是把约拿这个名字被抽出来。好，我现在要跟你们讲解有关这个迁落到约拿身上。The lot fell on Jonah, fell on Jonah. 这个 fell 落在约拿身上，根本我们中文圣经没有被翻译出来。落在约拿身上，这个落 fell on Jonah。落在约拿身上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动词 ，is a heavy verb， is a heavy verb， 重到什么地步？这个 fell on Jonah 可以比喻为一个指向死亡的一个层面 ，figuratively explained as death， 死亡，所以这个签落在。约拿的身上，落在约拿身上，是说这个签 figuratively 是比喻他这个死亡在约拿身上，这个是个很重的一个词。This is a heavy verb. This heavy verb indicate or imply that the death has come upon Jonah. 所以神很看重这件事情，所以神用一个字是很重的一个字，叫做 fell， 落在约拿身上。所以中文圣经是翻译完全错误，和合本圣经和合本修订版也没有翻译的准确。所以你要知道这个 fell 这个字落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是指向一个预表着一个死亡的一个情况。因为神已经给很多次机会给约拿，他还是不要悔改。God has given many times to Jonah to repent, but he refuses to repent.落在约拿身上，这里看到很有趣的，圣经没有说落在他身上，或者是撤迁撤出约拿来。那这个约拿，他放约拿，他没有放代名词 ，He didn't use a word for pronoun it， 而他用约拿撤出约拿来。The Lord fell on Jonah， 如果你们还记得当牧师跟你们分享约拿书的时候，我说约拿是亚米泰的儿子 The son of Amittai， 还记得约拿是什么意思吗？有谁还记得 What does it mean by Jonah？ Do you still remember what is the meaning of Jonah？ 约拿是什么意思？鸽子，对，鸽子很好，鸽子 is a dove， is a dove。 约拿的名字是鸽子，Jonah means dove。 那我今天给你们讲解约拿的原意，那个是约拿的意思。 Jonah means dove， dove 鸽子，但是约拿的原意，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Jonah is Yonah， Y-O-N-A-N， Yonah。它的原意，原本的字根，原本那个字，它是 Y-O-N-A-N， Yonah。 Yonah 的名字的原意的意思就是做错事情的人。我再说一遍， Yonah，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Yonah means wrongdoing， 做错事情的人， A wrongdoer。越南的名字是鸽子 dove， 但是它的原意，它的名字原意是 Yonah， Yonah 的意思就是 wrongdoer， 做错事情的人。所以这里圣经没有说那个铅落在他身上，圣经很具体的说这个铅落在越南身上， and the lot fell on Jonah, because this person has done something wrong。 清楚吗？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写？ Jonah has done something wrong， that's why caused a disaster， 越南做错事情导致起了这场风暴，神要追这个人。 God is chasing a God, God is pursuing a God against Jonah。 所以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见，于是他们撤迁，迁落在约拿身上。从这里给一个结论，整件事情里面没有人的作为在当中，没有人意在当中，没有人的意识、人的计划、人的智慧在当中。你看见整个事情神在掌权，是神的工作在当中，是神的旨意在当中。我们用神学的一个概念说，神的手在干预这个事情。 Amen。 The hand of God is intervene in this event。 神的手在干这件事情，神的手在干预这件事情。没有人的仁义，没有人的仁为在当中，是神本身在干预这件事情。那我必须要了解神的作为，弟兄姐妹必须要了解，在整本圣经里面，如果神在干预着某些事情，那个不是一件小事， 那件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那件不是一般我们认为是普普通通可有可无的事情，不是琐碎的事情，不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不是小事，是重大的事情。神很看重的事情，神会干预。神很看重的事情，神的手会参与那件事情。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God will not simply do it, but when God intervenes certain thing, when God's hand is upon certain issue, it shows that this issue is very important. It's God minds about this thing. God's look at this thing is highly important to him. And that's why God would like to interfere in this issue. That is the work of God from the Bible that we have learned. 我给你们看一个例子。Let's look at one example. 请你们翻开马太福音。Please turn with me to Matthew chapter 3.我们看13到17节。Please turn with me to Matthew chapter 3 verses 13 to 17. 我们要看神的手在干预一些事情，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 We have to learn when God's hands is upon certain issue. This show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ent. 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请会众起立，拿着你们圣经，请你们念十三到十七节。Children, you can read in English. Matthew chapter 3 verses 13 to 17. 请会众念一二念。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倒到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应当这样的主意。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请坐。这是几处经文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耶稣受洗。紧接下来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出现，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同一刻的时刻彰显着耶稣基督受洗。耶稣基督受洗当然很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比耶稣基督受洗更为重要，那个就是十七节。The baptism of Jesus is important, but there's one thing t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baptism of Jesus Christ. That is verse 17. 请你看圣经。从天上，不是从地上，不是从人，不是从天使，从天上。Voice from heaven， 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的，圈起来，请你们圈起来，我的 ，my beloved son， 我所喜悦的。” In whom I am well pleased. I am well pleased. 你看到神怎么说他自己，怎么说耶稣基督，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This is my beloved son. In whom, with whom I am well pleased.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出现在这时刻，神要核实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受洗，耶稣基督的受洗很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神要去确认这个被受洗的这个人是属于神的，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喜悦的。阿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的手要干预这件事情，所以神本身要有这个这样的事情发生。同样的，约拿这件事情神很看重，所以这个签落在这个人的身上，而约拿名字被提起来。这时刻我们看见他的原意，就是他是做错事情的人。神要核实这件事情，人在抽签，神也透过这人在抽签，但是抽出来的是约拿。神在核实这件事情是神的作为，神要把约拿揪出来，他是罪魁祸首。When God's hands is upon certain thing, God wants to verify, God verifies that the truth of the culprit is Jonah. 还有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受死，耶稣基督弃绝身亡过后，有百夫长和看守耶稣人说了一句话。请你们翻开同样一本书，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五十四节。Please turn with me to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7, verse 54. Matthew 27, verse 54.好，早朝后，请听我念。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 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的。 When the centurion and those who were with him, keeping watch over Jesus, saw the earthquake and who took place and what took place, they were filled with awe and said, truly, this was the Son of God. 神透过百夫长和一切看守耶稣的人讲了一句话，什么话？这是神的儿子，这真是神的儿子，真是 truly this was the Son of God. Truly, 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到神在核实耶稣基督的身份，阿们。神在核实他的身份。当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神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紧接下来，耶稣基督就要进入旷野，被魔鬼受试探。受了试探过后，耶稣展开他一切的圣功，耶稣基督开始服侍众人。所以在还没有服侍之前，神核实他的身份，他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耶稣基督死了过后气绝身亡，神说这真是我的儿子了，这真是神的儿子。神核实一些事情， God verifies us the truth of the facts that JesusIs the beloved of God. He is the Son of God. 我们要进入这信息的尾端。从这里我们看见神核实事情的真相。我们从神的焦点，我们从神的这方面来看，然后我们从人的方面来看。然后我会从神跟人的方面来看，从神的方面，从人的方面，从神和人的方面来看。We are going to l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d, perspective of man, and perspective of God and man. 第一，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是全能的神。He's a God of Almighty. 因为他是全能神，他可以核实他要核实的事情。他是全能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所以他的核实是有效的。他是统管万有的神，他是一切众神知道的神，他也是救赎人类的神。所以神从的属性来看，神核实是值得我们去信赖的。When God verifies us, it proves that God is Almighty.He's omniscient God. He's a God of control every single thing. He's a God of the great God above all other gods. He's a God of the Savior, of the sin. 这个神圣的属性。我们看人，从人的角度。当神掌权，当神核实一些事情，人没有办法躲避，人没有办法狡辩。人没有办法躲藏，人没有办法逃脱，人没有办法逃避，人没有办法摆脱神，人没有办法欺骗神，人没有办法瞒天过海，人没有办法把隐藏的事情掩盖起来，人也没有办法推翻有神的存在。So when God reigns and God verifies the truth of facts, man cannot hide. Man cannot argue with God. Man cannot escape from God. Man cannot get rid of God. Man cannot deceive and lie to God. Man cannot hide from God. Man cannot hide the hidden things behind God. And man cannot overthrow that there is no God. Overthrow the existence of God.人没有办法做到，神是不要做，如果神做，没有一个人可以躲藏，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没有一个人可以摆脱神。最后，当我们把神跟人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 when we bring God and human together, 我们可以鉴定了， we can validate, we can verify,When we put God and man together, we can validate God. God is a God of all wisdom. 神是有全知的神。 我们看见神的全知跟人的愚昧，神的全知跟人的愚昧。 We can see the wisdom of God and the foolish of man。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公义跟公正，我们也看见人的狡猾跟诡诈。 We see the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of God。 We also see the man's cunning, evil and deceitful。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圣洁跟人的罪恶的败坏。 We see the holiness of God and the sin of man。 我们也看到神的全能跟人的无能。 We can see the Almighty God and the inability of man。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威严跟人的卑贱。 We see the majesty of God and we see the evilness of man。 最后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善良跟人的败坏。 We see the goodness of God and we see the corruption of man。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位上帝，我们有他的救恩，应当好好来感谢神。神没有计较我们人的败坏，没有计较人的邪恶，神还是把他的独生爱子来救赎我们。所以从这里我给了一个最后一个结论，神的合时是完全必须的。在某些时刻，神的合时一些事情是完全必须的。为什么？因为神要保护一些无辜的人，神不愿意看到流无辜人的血，神不愿意看见这些水手们因为越南缘故全部丧命，神不愿意看见，因为神的属性不愿意流无辜人的血。感谢上帝吗？感谢神。 Then verification of God is necessary, is a must.Because God does not want to shed the innocent blood of any man. God does not want to shed the innocent of any man. God wants to protect the people. God wants to protect all the sailors and even the captain. 神的合时是必须的，因为神要保护无辜人的性命。第二，神的合时是完全正确，没有错误，无误，也无事，也无实。 The verification of God is completely correct, infallible, not, is also not according, also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God,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God. When the times come, God will find Jonah out through the custom of Lot. 神不误事，也不误时。神的合时是完全正确的，时候到，神要把约拿救出来。最后，神的合时是完全可信赖的，是完全可靠的。所以我们应该放下心头，如果有人对我们不公义，让神去合时这件事情，让神自己来合时这件事情，我们放下心头，让神自己亲自来的判断是跟非，对跟错，黑跟白。 When God verifies, His verification is completely reliable. So let us let go. Let go and let God do it. Let God execute His judgment against those who have done bad things for us. 让神自己亲自来到自行他公义的判断，放下心头，让神自己在做，让神自己来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我们认识神，神的合时在某些时刻是很必要的，神的合时在某些时刻做的事情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可靠的。神的合时在这时刻我们也看见是完全可信赖的，没有任何的错误。只要神来合时，一切的事情神自己掌管。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越南跑不掉，跑不掉。 神时候到会把约拿救出来，透过神自己的作为，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有三点要带回家：神的何时给我们学习，我们要敬畏神。The verification of God teaches us that we have to fear God. 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敬畏神。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要学习敬畏上帝。因为如果神来核实一些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神的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神的手，没有一个人可以从神的手掌溜出来。No one can escape from the hand of God. Fear the Lord, fear God.因为他是可畏的上帝 He's a God of majesty. 第二，当神合适的时候，赶快谦卑自己，赶快谦卑自己。 When God verifies us certain issue, please, including me, humble before God. 要谦卑，要谦卑下来，求神帮助我们谦卑自己。最后，不单单要敬畏神 ，not only to fear God, not only to humble ourselves before God, but also to surrender before God, 降服在神的面前，顺服神。当神核实一些事情，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 let it go, 让神自己来做吧，让神自己判断。神知道要怎么做，神知道要什么时候做，神知道用什么方法做，神知道要。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Do not be too smart， 就要不要太过聪明告过神 ，Do not be too smart before God， 请不要太过有智慧，这种是个骄傲 ，This is a pride。Do not be too smart before God， 谦卑、降服、敬畏上帝。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天天学习敬畏神，天天学习谦卑自己。天天学习顺服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回应神，听见神的话的教导，帮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如何过讨他喜悦的生活。 May we learn the word of God. God teaches us how to walk with him, how to live before him. This is very important. 每个人在神面前一起开声祷告。 Children, please pray before God. Ask God to help us from his wordSo that we will know how to live before God. We will pray.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怜悯。我们感谢你把话语赐下，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我们要敬畏你。我们求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包括你的仆人，常常。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常常有一颗谦卑降服在你面前的心，常常愿意顺服你自己的美意。主啊，我们愚昧，我们不认识你，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认识你的心，使我们认识你，我们得以跟你建立更美的关系。求你恩待我们。 Lord, we pray for you, we pray before you that you are gracious God, you are merciful, slow to anger, abounding in steadfastness and faithfulnessLord, you are also a God who visiting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 on the children and the children of children to the third and fourth generation. Lord, we pray that give us a heart to fear you, a heart to humble ourselves before you, a heart to obey you and surrender to you, that we may build up a closer,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you. We can live before you for your glory. 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人的声音停止，但是求圣灵继续向每个人说话，求圣灵继续透过你话语引导我们，归正我们，使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敬虔度日荣耀上帝。奉耶稣基督圣灵祷告， 阿门。会众请坐。我们这时刻预备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纪念主。这时刻我们预备心，我们要来纪念主。这个不仅仅所谓的一个宗教仪式，这个是圣礼， It's a holy ceremony， 是神自己借着圣经教导来指示我们要纪念他。因为主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杯跟这个饼的时候，我们是得到内心灵性的喂养，我们是得到灵性的滋润跟营养，帮助我们灵性能够活泼的成长。所以这圣餐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再说一遍，这一点的饼跟一个杯是得到我们灵性里面的滋养，得到灵性里面的营养，让我们有滋养，为得到喂饱，我们能够灵里面强壮起来，健康起来，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为的是纪念我， In remembrance of me， In remembrance of me。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纪念我，纪念我。我很感谢神，我们要很感谢神，我们一个要感谢神。神知道我们的人的问题，我们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健忘，有些人有健忘症，常常忘记事情，神知道。所以有些人很自豪的忘记，有些人很容易的忘记一些事情，甚至包括忘记神。神知道我们人的问题，所以神曾经说，你要来纪念我，你要来纪念我，不要忘记我。所以神设立圣餐主要是要我们纪念他，因为人会时常忘记神。所以盼望借着这纪念神，我们纪念什么？纪念主跟主所成就的救恩，纪念主跟主所成就的救赎，纪念主曾经如何救赎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是因为主的救赎，不是任何人的功劳，是神自己的作为。阿们。我们要学习，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将会有一个月有一次来到纪念主。我盼望一个月一次可能有点少，但是为了这个纪念，我们在家也常常要来纪念主，因为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忘记神。好，说到这里，我们要预备心在神面前。如果今天仍然还是存留在不幸当中，还在活在悖逆的生活当中，故意来到违背抵挡神的，没有诚心诚意悔改过认罪的生活，没有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的人，这圣餐的饼跟杯会带给你更大的喜乐。所以我劝你，诚心劝你，今天不要领餐。如果你是诚心诚意相信耶稣基督人，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心里承认，口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救赎主，而且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而且在正统的教会洗礼了，这个圣餐是属于你的。我诚心诚意邀请这些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纪念主。最后，有一些信主的神的儿女们信心软弱，灵性低潮，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从主，灵性一高一低，一低一高，一高一低，一低一高。今天也是你重新得力的时候，请你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纪念主，纪念主 ，Remembrance of me， 纪念主。 纪念主如何救赎你，如何神把你救赎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让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盼望你从借着今天的纪念，借着今天圣餐的饼跟杯，再一次让你的灵里面刚强起来，得到喂养，得到喂饱，能够得到灵性的营养，能够再一次的有力的活下去。求神帮助我们。我这时刻请诗班员师请上台，我也请核心同工预备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请刚才我所讲述的，你愿意来到神面前来纪念主的，请你预备心，先在自己座位上，我们要做一个认罪祷告，我们自己同工要预备。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做预备心，来做认罪祷告，先预备自己，先认罪。这时刻请诗班员唱诗，我请弟兄姐妹按着两位核心同工的指示，带领你们在神的圣餐桌前围一个圈，围一个圈，现在开始。站着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身体自己做决定。在神面前诚心诚意的悔罪，我们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我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求神可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认罪祷告。我请温真理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认罪的祷告。麦克风，请你带领我们做认罪的祷告。我们跟以温弟兄一起来同心 做认真的祷告。 我们的阿爸父有满有恩典怜悯，但中间有圣洁和公义。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失恋的圣诞面前，我们来纪念他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亲自的让我们省察我们内心。 阿门。 你掌管一切，也看透人心。主啊，你必不以无罪为有罪，也不必以罪恶为罪，你是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主啊，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啊，我们省察这个内心，主啊，我们真是在应该做的、我们能做出来的和没有做出来的事上，我得罪你的，主啊，求你亲自用你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来悔改。 Amen。 主啊，我们不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 是， 我们也不能爱人如己， 是， 主啊，我们不能做好你的门徒来完成你的使命，主啊，我们对你的话语不冷不热， 是， 主啊，我们对各样的事工，主啊，我们真是没有热情，主啊，求你亲自宽恕我们，宽恕我们在家中，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孩子的、做父母的，对家人的亏欠，主啊，我们求你的恩典托住每个家庭， 是， 所以我们也为啊各小组啊各个团体祷告，主啊，真的是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上面，我们不能热心，我们也缺乏啊热心去钻研你的话语来带领弟兄姊妹，主啊，求你亲自宽恕。 是， 说我们也把我们的众同工在恭敬仰望在你面前，说让我们来更热心的来奔跑来跟随你自己， 是， 说要尽力奔跑来跟随你，主啊，求你亲自宽恕，说我们相信，主啊，真的是你听了我们祷告，有赦下赦罪之恩，主啊，你听我们祷告，你赦免我们的罪过，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说我们真的是继续来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怜悯。感谢你，那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我们自己可以站起来。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一点的饼跟这个杯，不仅仅是让我们在神面前纪念主，我们要知道他切切实实我们在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肉、主的血，不是我们所见的，乃是我们所信的。求神帮助我们信这位看不见的神，那是在真正的相信神。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到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来掰饼，一起来领受主的饼。主的身体是一个神圣的身体，是一个圣子耶稣基督身体，只有一个身体，没有其他的，没有第二个，只有一个身体。我们是同领一个饼，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体的， We are one body of Christ， 所以我们领受一个饼，不分彼此。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是领受一个饼，因为在基督耶稣国里没有分其他，你是来自什么国家，在神的爱子国里只是来自神爱子的国里的儿女，所以我们领受一个饼。所以耶稣就是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也是从左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着他的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主的身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为你们舍的，为我们每一个人舍的，所以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主，为的是要纪念主。求神帮助我们诚心诚意来纪念主这个身体为我们破碎，我们要纪念他，我们要爱他。请诗班继续唱诗，请同工把饼分出去，我们预备心领受主的饼。 来纪念主，我们也是帮助我们纪念主。有没有谁还没拿到饼？还有后面，还有菲利那里，菲利。好，我们同心在神的面前，我们同心在神的面前，以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感谢他的救恩，感谢不停，赞美不停，永远不会嫌多的。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这是白白赐给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领受主的饼，我们一起领受，我们领受主的饼。我请温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饼的祷告。 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身体， 是， 这是一个毫无瑕疵、没有残缺的，可以作为赎罪祭的羔羊的身体。主要在十字架上，你圣洁无罪的身体，你为了我们众人而献上， 是， 你为了洗净我们的罪，你为了免除上帝父神的愤怒，你为了让我们跟父神恢复和好，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感谢赞美主。要这是一个复活的身体， 是， 让我们每个人日日世世都可以依靠的身体， 是。 主啊，你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害怕，因为你的杖、你的鞍杆都安慰我们。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你时刻提醒我们要警醒。所以带领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与 远离试探，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做我们每个人随时的帮助，带领我们走义路，主啊，让我们活着有盼望，我们的信心道路上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旨意，顺服你的旨意来成长。主啊，你又是这个国语堂的头，你是这个教会的元首，主啊，你让我们顺服你的旨意来听从你的话语，主啊，你把你的话语按时间分给我们，让我们众人，主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你为我们做彼此的连结，主啊，请你亲自保守我们的教会，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感谢主。好，这时刻请诗班继续唱诗，我们要来预备领受主的杯。出世的地方跟出世的年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一个肢体，不分彼此。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肢体，我们同领一个杯，神的肢体同领一个杯。没有主的宝血，罪就不得赦免；没有主所亲自流出那圣洁的血，我们的罪永远不得赦免。我们要感谢这位救主，愿意流出他的圣子而死，耶稣就宝血，让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他也用这个血立的这个新约，使我们在神的约里我们有份。圣经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感谢主，我们要起来纪念主，接着领受他的杯，请同工预备把杯分出去。请诗班唱诗。 哦，有谁还没拿到杯？好，有些没拿到杯，每个人有。好，让我们举起救恩的杯，主耶稣为我们流的宝血，这是圣子恩耶稣基督的儿子的血，为我们所流，使我们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我们以感恩的心来一起领受主的宝血，我们一起领受。感谢主，让我们暂时把杯留在身边，待会离开时候才把它扔到门口处的垃圾桶里。请王都弟兄带领我们做一个为杯做感恩祷告，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行。饭后，主耶稣基督举起杯来说：“这杯的血是我与你们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这杯，就应当来纪念。主要我们感谢你十字架上所流血的流出的宝血。你把我们从罪恶之地拣选出来，我们本应当是走向灭亡，但是你亲自的白白的给了我们的救恩。主要在我们人看来，我们什么也没做，就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得了恩典。但是神啊，在你的眼中看来，这恩典不是白白的，这恩典乃是你亲自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愿意顺服父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他用他的血来洁净了我们，他用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与他的子民立约，从此我们与圣洁的神的国有份。神啊，我们在这里众你的众儿女来纪念你，让我们每一天的真的是自己自省、自我谨慎的反省，让我们天天来思考，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的跟从主、跟从我们的救主，活出圣洁的生命。主啊，你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你的殿，每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不属灵、有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有干犯你的地方、有犯罪的思想的时候，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要践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真的是不要让你的血白白的为我们流。主啊，也盼望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来领这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肺腑的。来纪念你，每一天的来跟从你，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求圣灵保惠师真的是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的更加愿意谦卑的来认识你，更加更好的来爱你，更加的愿意顺服教会的教导，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感谢赞美，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后每一天的路，让我们真的是活在神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还没有结束今天的我们没有结束之前，我们是主的儿女，一家人，就彼此之间彼此的鼓励，彼此说重新得力，再次的读音展翅上腾，就是进步我们，然后彼此鼓励，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原位。 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鼓励，如重新得力，如音展翅上腾，彼此鼓励。

全能全知有慈爱有怜悯的耶和华上帝，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也做我们患难之中随时的帮助。大水泛滥之时候，你坐着为王。今天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上，求上帝来洁净使用，使上帝的家中有粮，求主悦纳，并且用于教会的各样圣工，也求主纪念看顾做奉献的弟兄姊妹。主啊，这是我们当纳的，是奉主的命令实施的。主啊，求你继续使用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主做灯塔。主啊，是你的旨意成全在这个地方，我们谢谢你，也让我们真的是依靠我们主耶稣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我们这时刻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赐福，专心仰望耶和华神，因为是神本身赐福我们。 Look upon God, for he is the one who blesses us. 我们凭信心，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我们凭信心领受神的赐福。 Through faith, we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The Lor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to you. The Lord lift up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 我们唱三一颂。 好，现在是家事报告的时间，大家可以翻到第十三页。我们还是有这个装备精美的崇拜手册哈，欢迎大家带回家中，在下面的一周之内可以在家庭敬拜和祷告当中纪念。凡是有教会有交通需要的，请联系林建中弟兄，这里台的电话啊。后面这个我们单着最后一页有所有核心图的联系方式，其实你假如需要啊交通联系，你可以和记者任意一位联系啊，这里面有电话。上个周四的时候啊，祷告会已经搬回了二三个房间，在这个房间，请大家留意，我们时间还是每周四晚上七点钟开始。下个主日是2月12号，牧师会特别的为大学生、在职青年和单身的弟兄姊妹祝祷。下个主日的2:30有核心同工会，在101房间，请核心同工留意。2月26号是整个林肯路教会啊，中文堂和英文堂要召开2023年的年会，是12点到12:30有简餐，12点半到2点钟在235房间可以参加会议。凡愿意参加的，请在门口登记，截止日期是2月19日，在门口那个桌子上应该有登记表，请大家登记。还有个特别的需要大家留意哈，我们一般情况在每年这个年会上面呢，我们会请国语堂前弟兄姊妹代表国语堂做一些感恩的分享，有是关于事工的，也有是关于你自己的生活生命成长当中的。假如你有这个意愿，请和马明姊妹联系，同样截止日期是2月19号。 我们这前半年还有两项很重要的圣功，第一个是3月25号周六的4:30有教会的合一团契，啊，有假如说你在合一团契当中，就像我们上次一样，你有啊愿意来分享见证的，请向连俊建中弟兄报名，建中是我们团契部的负责人，截止日期是3月12号。还有是5月26号、28号有回归圣经的神学讲座，信心真诡辩，报名等表格已经在这个门口啊的桌上，可以大家可以去领取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7号，负责人是王东弟兄。好，这些是我们的家事啊，请大家关心教会的家事，在日常每天祷告当中也纪念。现在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啊，假如你是第一次来在我们当中，请你站起来，哎，有话筒可以递给你，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哈。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是新朋友？好像大家都是熟悉的面孔。中间这一带有没有新朋友？好像也没有，今天好像看到是先来过的吧。欢迎你们哈，在这边有没有？右手边最右边。好，那今天好像没有新朋友。但我们还是有彼此问安的环节啊。虽然没有新朋友，希望下次大家去邀请新朋友来参加啊。我们彼此问安，大家可以来回走动，向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安。 请青少年们，你们到前面来。今天有新的经文卡。经文把牌子挂好。Come closer。好的，站中间来，站中间 ，come closer please， come to the center。How did you get the new Bible verse? We need honey? Picture of honey? Okay, good. Alright, I want you to turn to your Bible card. And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I want you to read twice. 念两次来，念两次。还有谁没有拿到？关好来，关好来。Okay, read.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twice. One, two, go.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One more tim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Now, the next page. We're going to read the word of God. I want to read with energy. With energy. I know you might be hungry. Okay? You can have lunch later. But you're still young. You're very young, younger than Pastor much more. Read with the word of God with your energy.Read it, oh! Alright, the power. I want you to read twice and read Psalm 19, verse 10. Read to your, hold your Bible card and turn to the next page and read. Are you ready? Okay, one, two, go. More to be desired are there than gold, even much more fine gold, sweeter also than honey and drippings of honeycomb.Psalm 19, verse 10. One more time. One, two, go. More to be desired are there than gold, even though fine gold, sweeter also than honey, and drippings of honeycomb. Psalm 19, verse 10. Okay, we are to go to the next page. I want you to look at the slide now. Today, we are just expoundi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verse. Much.More to be desired are there than gold. 比金子更可羡慕。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The value of the word of God, the value of the word of God is more valuable and desirable than gold. 神的话语的价值比黄金更有价值，更令人向往。Gold, what is gold? Gold represents wealth or riches. 黄金代表财富。神的话语, the word of God, is more valuable than money. Do you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the word of God is much more valuable than riches, than the money. So this is what you put into your mind. What is more valuable, money and word of God? Which one? Word of God is more valuable.So put it into your mind, keep it into your heart, keep it into your heart, that the word of God is more valuable than riches and wealth. 给体会中起来，站立，我们为一些小朋友祷告。那么一生追求的是多追求神的话语，过于追求财富。 是。 那么一生追求的是多过财富，是多。他们追求的是神的话语多过财富。They are more pursuing the word of God than the money that they have. 给我们为他们祷告。Close your eyes, fold your head, bow your head, fold your hand, and pray. Receive the blessing from God. Lord, I pray for all the children and teenagers before you. That in their life, let your word of God guide them.Be a part of their life and transform them so that they can see the value of your word of Go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ey can see the value of the word of God more than the wealth and the riches in the world. So that from this young age, they were able to follow you and follow your word faithfully. Lord, give them this desire in their heart that even from this young age, they can see the value of your word of God.Illuminate their heart. They're able to realize how important is the word of God. Lord, bless them and keep them from all the harm and evil. Let your presence be with them. Your goodness follow them. Your mercy follow them. Your strength be with them. Lord, we pray all these thing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Can you lift up your hands? Say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One more time.Glory to God. May God bless all of you. You may be seated. Okay, 好，我们大家一起立，我们一起恭送主祷文。